叶兄，那几个朝我们走过来的人都走得慢悠悠的，不像是那些大公会的埋伏啊，也不像是要来对付你的呀。 不好说，还是警惕点。 他们速度加快了，一共五个人。 靠，还真是冲我们来的。林山水，准备动手。 好， 别，先看看是哪家的。 哎，是一展的人啊。 一展？ 一展天下的网游公会，听说他们的会长展楼兰是个富二代，拿钱堆起了这么一家大公会。他来干什么？这人跟俱乐部公会应该是没什么关系的。 霞姐，我倒是听说一展最近好像也在筹备建战队。 哦，这样啊。 哼，八成是砸钱想去各家战队挖人吧。有钱人就是钱都没处花。 从战队手里边买选手可不便宜。 但这个展楼兰真的挺有钱的，剑士系顶尖重剑武器斩风，能根据快捷栏里的武器数量提升角色的攻击力，听说他就有一把。 听说那个可贵了。 嗯，我看到了，他现在手上正拿着呢。 三位好啊。君莫笑兄弟，久仰了。 斩楼兰，我也久仰了。 吹牛啊，因为刚刚才知道他。 不是客套话吗？他不也是这几天才知道我的？ 这几位呢，也是我们一展天下的成员，都对兄弟你崇拜已久了。 大神你好，我叫小北， 苏云海，大神叫我隔海就好。 古希夜， 我叫钟叶离，大神好。 几位客气了。 兄弟五十级就杀进神之领域了，前所未有啊！哎呦，真是了不起。不知道以前是混哪区的呀？ 以前一区的，后来好久没玩了。 一区。那是前辈中的前辈啊。哎，兄弟在神之领域有大号吗？ 现在没有了，送人了。 哦，那角色的 ID 是啊，说不定咱们以前也认识。 夜之秋。 哦，这名字确实有点熟啊。一夜之秋，你说的不是那个一夜之秋吧？ 还能有哪个一夜之秋啊？ 你是叶秋？ 嗯，我就是。 叶秋大神， 真的还是假的呀？ 货真价实。 啊，如果你真是叶秋大神，就更好了。听说你最近有复出重组战队的打算？ 啊，是有那么一点想法。 那可真巧了，我这边也一直想组个战队，筹划了挺久，就是高手难找啊。大神，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这边？ 那真是不巧了，大神已经被我给签下来了。 你是？ 我是他的老板。 老板？哦，你是说投资人啊？ 算是吧。管吃管住管编的，也算是投资吧。 没错，他是我现在的老板。 听到了吧？ 哦，这样啊，可惜了。方便的话，我们先加个好友。以后说不定还有什么问题指教，大家互相帮助嘛。 好， 好，那我们就先不打扰几位了，咱们再联系。 大神再见。 再联系啊，大神。 再见啊，大神。 大神再见。 嗯，再联系。 他就这么走了？ 不然呢？ 应该拍张空白支票给你啊，要多少钱自己填，跟我走什么的。 哎呀，是啊，好可惜啊，怎么没碰到这样的傻瓜呢？ 这不是傻，这是魄力。你在荣耀的地位完全值得这样来拉拢。 大姐，我是不是叶秋人家完全没有搞清楚了。你以为随便来个人说自己是叶秋人家就会信啊？别想了，咱们接着练级吧。 哼，所以说他还是没魄力，人都看不住。不过荣耀职业联盟只有20支队伍的固定席位，每赛季会淘汰常规赛排名最后的2支队伍。也就是说，每赛季只有2个加入联盟的名额，可外边想组建新战队的那么多，光靠我的支持，真的能帮叶秋重返联盟吗？这斩楼兰也算是荣耀里出了名的人民币战士，要是有这样的人支持，会更容易。哎， 老板，想什么呢？专心点，你一个远程枪炮师快都到你身边了，还发呆呢？ 我在想。我们实力确实单薄， 寻求一些合作来组战队，好像也是挺不错的。 嗯，是不错，但是我们和那个斩罗兰不熟啊，所以他才只加了咱们好友，说再联系。想合作创建战队，信任是最重要的。 刚认识当然不熟啊，那以后多联系联系不就熟了？ 小姐，左边又有三个人在往我们这边靠近。 哎，没有工会名字。 都小心了，没有工会名，来者不善的可能性比较大。 知道。 他们过来了，跑。 跑？ 没错，快。 好。 哎，我们干嘛要跑啊？ 可能是家室的人。 嗨，家室的人有什么可怕的？不用这么紧张吧。 我说的是家室，不是家王朝。 你的意思是他们是职业选手？ 不确定，但跑一跑就知道了。本作品由阅文集团提供，蝴蝶兰原著，猫耳 FM 出品，729声工厂配音，全职高手广播剧第二季第七集。 他们真的是家室的选手。 王泽，别藏了，我都看到你了。 不是吧，那个神枪手是王泽吗？ 那个魔剑士和元素法师难道是刘浩和贺明？ 嗯，应该是。咱们分头跑。 好。 哎，闪烁这家伙还真听话，说分开就分开。我们干嘛要分开跑？一起拼了。 拼了是送死，要用脑子。 分开跑就是用脑子，他们是冲你来的，肯定会一直追着你啊。 嗯，其实分开跑是为了免得我分心照顾你们。 你，我不用你照顾，死就死嘛，掉一点经验而已，又不是人死不能复生。 装备死了可不会复活，尤其是在神之领域，装备爆出的几率可是很高的。 喂，你不要说的我好像一定会死一样啊。 我是善意的提醒。 那你的银武应该更珍贵的吧？ 所以一定不能死啊！ 我不是没有自知之明，我只是想留下一起战斗而已。我可以当当诱饵啊！ 还说有自知之明？你哪有当诱饵的价值啊？ 你不这么直白能死吗？ 那得赶紧上来，然后跳到1456、856那块石头上去，我们就在那儿伏击。那个点不是很好跳，负重不能太高。你身上有什么东西吗？ 哦，有点备用装备，丢了就行了。 靠，别这么浪费啊，我先帮你捡着。 还好刚才灵山水听的话没跟着我们，不然让人家看到你在这儿捡我丢出来的备用装备，肯定要怀疑你这家伙到底是不是见过大场面的叶秋大神了。 大神靠的是技术，跟捡装备有什么关系啊？赶紧跳着去，他们应该追上来了。注意找好角度，他们还有60个身位。 我跳不上去啊，怎么办？ 那就会像小丑一样被敌人围观嘲笑。还有40个身位。 靠！再试一次。 朝后站一点，就站这儿，等我指挥。 好， 来了。 靠！我这脚都被石头挡完了，什么都看不到啊！哎呀，我往上走一点看看。哎！靠！差点被烈焰风暴打中了。哎 呦！不要动。 哦。哦，对了，叶秋就坐在我旁边，我可以直接看他的屏幕。 你鼠标给我。 啊，哦， 用刺射弹。 他用鼠标调角，我用键盘放技能，还可以这样。 丢手雷。 好。靠，虽说技能是我放，但攻击的时机和角度可都是这家伙左手用鼠标操作的。我只听说过两台电脑双开，小号站着蹭经验的，这家伙居然可以两个角色一起操作，什么人啊这是？ 卫星射线。质感皮带， 漂亮！ 这王子水平也太差了，一个落花掌都躲过，三个人打一个还这么容易就被杀了。 好了，他们跑了。 跑了？为什么？不是还有两个人吗？ 你太厉害了，把他们吓跑了。 胡扯。 下来吧，我把刚才你扔的装备还你。 哎，到底怎么回事啊？他们为什么那么干脆的跑了？ 我左手右手的配合让他们觉得很厉害，很眼熟，所以就撤了。 配合？哦，难道他们以为我是苏慕城啊？ 是啊，不过我们得快点离开了，等他们反应过来就来不及了。 好。 浩哥， 靠！ 刚才那个枪炮师是苏慕城吗？ 哎，我觉得像，他那一记卫星射线的时机也太准了，直接就把我给打下去了，还立马补了一记热感飞弹。 这样的控制和配合手法，不是苏慕城还能是谁？苏慕城， 嗯，干嘛？问你们呢，谁叫我呀？ 那个我们是啊， 那个浩哥在带我们学习比赛录像，刚好是你的那场。 对，在看比赛录像呢。嗯， 那你们继续，我先走了。 王子，快去把门关上。好。苏慕城怎么会在这里啊？ 浩哥，他好像是刚从门口拿快递回来。但竹烟侠不是半分钟前还在跟我们打吗？难道刚才那个不是苏慕城？ 竹烟侠？ 我想起来了，前段时间论坛啊有个很火的视频，就是这个竹烟侠 PK 蓝西格的一个剑客，我记得他好像还是我们家王朝的呀。 对对对，我也看过。 你先进公会查查这个角色，我打电话问一下陈野辉。 好。 竹烟侠。怎么搜不到了？ 什么？退会了？啊？ 好，我知道了。 陈叶辉说，视频里那场 PK 是叶秋在代打，竹烟侠应该是他身边的人。 难道他真的招揽到了一批高手？ 浩哥，其实我觉得那个竹烟侠的实力未必有多可怕，不然他们一开始何必要跑？我们也都是用的小号啊。 靠！ 对啊。 没错，我们一开始就不该误认为那人是苏慕城，他们不敢正面抗衡，就说明这个竹烟侠的实力距离苏慕城肯定是有一段差距的。我们又上叶秋的当了， 那我们现在怎么办？他们这会儿肯定躲起来了。 算了，我们有点太着急了。君莫笑是叶秋的事儿，现在也不是秘密了。而且所有人都知道，他有组战队重返联盟的意图。我就不信，只有我们家世着急。我们还是先打探一下叶秋那边的情况再说。 哎，浩哥说的是，那我去让陈叶辉再多准备几个账号。 等等，叶秋在第十区里建立的工会叫星心。 这不是对面那个网吧的名字吗？ 看来他和对面这个网吧的人有很深的关系啊。这个竹烟侠说不定就是这网吧里的什么人。 哎，对，上次我们不是还撞见他在那儿当网管的吗？ 星心，叶秋。 走，去找陈叶辉。 叶秋，刚才追我们的三个人已经下线了，我们继续练级。 他们这些人啊，一人手里边拿着几十个角色都不稀奇，下线不代表就不在了。 那怎么办啊？如果他们再多来几个职业级的，你刚才那个法子也没用了吧？这还只是加试的，万一其他工会的也来怎么办？你再厉害也拼不过他们那么多人啊。而且在神职领域死一次，可是要掉20%的经验啊。 是啊。 哎，不如我们趁现在你的名头这么响，把神职领域的工会建了怎么样？ 我现在才50级，副本都下不了，跟着我混没有好处不说，还可能天天被追杀，谁有兴趣来？ 那就说出你的身份啊！你那么多粉丝，他们不会在乎这个的。 我以前也跟你说我是叶秋，你信吗？ 我那个时候是，哎，对了，可以让别人帮你证明啊。木木要是能用他的沐雨成风随便上线喊两句，咱们进工会不就是分分钟的事吗？ 还不到时候，我们现在循序渐进发展才比较好。你这样做是在逼各大工会立刻对我们进行打压。 那咱们也有人手了呀，以你的名气，怎么也能招个几千个吧？ 不是，你不要太小看这些俱乐部工会，他们都是有科学系统的管理的。我们人再多，也不过是个草台班子，真要较起劲儿来，他们有一大堆方法可以弄垮我们。 真的呀？ 豪门之所以是豪门，并不只是战队里边有点神奇角色，有点大神选手这么简单。在第十区和我们较劲的那几个会长，还有那些24小时轮班练级的精英队，那些都是俱乐部专门的工作人员。 你这么一说好像也是，你上次挖来的那个兰西阁的什么会长，管理起工会来确实比我厉害多了。 工会的事以后我们也要找有经验的人来专门负责，你总不想咱们的队伍只是昙花一现的热闹一场就算了吧？ 好，那就按你的想法做吧，有什么我能帮得上忙的你尽管说。 哼，暂时加入驿站你觉得怎么样？ 不怎么样。 又没有回答的这么快啊。 哼，哎，那不是展罗兰吗？说他就出现，你约的他？ 嗯，待会儿再细说。 两位这么快就见面了？ 过来的路上兄弟考虑的怎么样？ 你真的是叶秋？ 我绝对就是你心中所想的那个叶秋。其实不管我是不是叶秋，现在你拉拢我就是一步好棋。 这个难讲，我发现你现在的处境也挺不妙的。 你的队伍应该是准备下赛季就进军联赛了吧？ 你怎么知道？没错，已经报批了，现在在走流程，我相信问题不大。 那么现在这个时候也该开始宣传造势，吸引一下玩家们的眼球了。 是啊，君莫笑的确是最近很大的一个噱头。 这样的噱头可并不是时常出现的。 嗯，如果你真是野球，那这个噱头就更大。 所以你更应该好好考虑考虑我的建议了。 叶修，先把麦关了，我有事跟你说。 哦，怎么老板？ 原来你说加入驿展是想利用他们暂避风头啊。 嗯， 那他们要是回头再把你踢开怎么办？ 我又不是要加入他们的战队，他们就是不踢我，我自己也会走。队伍咱们自己来建。 咱们自己？我担心的是他们先利用你宣传，等其他工会找过来的时候再撇清关系，那怎么办？ 如果是这样，他还用考虑那么久吗？再说了，这么赤裸裸的过河拆桥，名声也太臭了，没有这么作践自己的炒作吧？ 哦，也对。 而且啊，他们这之后和咱们是同一战线的，没有必要把咱们撇开。 为什么？ 那些俱乐部工会视我为眼中钉，不是因为我是叶秋，而是因为看出了我要组战队，担心我们会成为他们的竞争对手。对我们是这样，对翼展也是一样。职业联赛是见证荣耀竞技最终成果的战场，但可不是唯一的战场。 我明白了，那先看看这个展罗兰怎么说吧。 嗯，兄弟，考虑的怎么样了？ 这个嘛，我还需要一点时间再仔细想想。 靠，那你刚才想这么久是在干嘛？ 美女，你着急的话，现在就可以加入我们工会啊。 玩家展楼兰邀请您加入驿展天下工会，是否同意？你已拒绝玩家展楼兰的工会邀请。 哼，行，兄弟，等你的答复。 那我就不打扰了。 好。 哎，叶秀，你觉得他会接受吗？ 不清楚，他挺慎重的。不过这样很好，越慎重，越值得咱们期待一下。走吧，继续练级。 要不要先等展楼兰的答复啊？你现在去练级，不怕被其他工会发现吗？ 我一进神之领域，展楼兰家事就都能很快找到我们。 其他那些大公会难道还会不知道我们的行踪吗？大公会注意形象，他们最希望的是无声无息的就能把对手都给灭掉，而我现在这么受关注，他们应该还在纠结呢。 原来你挑战任务做得这么满城风雨是故意的。 那倒不是，我要是做不到这样的话，那才会是故意的。 哎，君莫笑， 怎么又是这个人？ 你做完神之领域挑战任务了？ 不行，现在君莫笑的名气这么大，叶秋坐在这儿人来人往的地方太不方便了。 还记得吗？ 每天来几个客人搭话，这急还怎么了呀？不行不行， 谢谢你， 我得想个办法。 啊？谢我什么？ 就是。 哎，你别发呆啊，怪都过来了。 啊，行，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升级了啊。我今天没坐这边，哎，待会儿加个好友啊。 好。 叶秋，趁着那些公会还在纠结，你就赶紧升级。 你不是说要带我升级吗？ 我现在突然有别的事情要做了，你自己练吧，我先走了。 哎，老板。嗯，什么声音啊？真吵啊。哎呀，大清早的，谁在搬东西啊？ 陈老板，那我先走了啊。有什么问题就打电话吧。 行，师傅谢谢啊。 师傅慢走。 你们这是干嘛呢？ 我把咱们那几台电脑搬上来了，在那个213包厢里。 怎么弄了个包厢啊？ 防止被人打扰啊。我们都是要成立战队的班底了，怎么能随随便便被网吧的客人围观呢？ 有前途，让我看看。 国国，你带叶秀看吧，我下去上班了。 好，来，叶秀看看。我们现在人也不多，房间也不太大，我就只搬了这几台电脑上来。虽然比不上你在家室的条件，但好歹也是咱们新兴战队的第一间训练室。 嗯， 你看看怎么样？ 不错呀。 别太勉强啊，还有什么需求你尽管说，我一定尽量满足。嗯，虽然现在是寒酸了点，但这是暂时的，以后咱们有条件了再换。 没有的事儿。任何一家战队初期都是这样熬过来的，我觉得挺好的。 嗯，慢慢来。 果果，马老板来了，在楼下找你呢。 他来干什么？ 他带了两个人，说是高手，来踢场子。你要不要下去看看？ 马老板是谁啊？ 就对面街角那个，有个红泰网吧，你知道吗？ 啊，我当然知道了。我在你这里虽然只待了两个月，但我也在这片生活了好几年呢。 哦。就是那个红泰网吧的老板马晨毅，这个人讨厌得很，居然敢来踢场子。哎，来的正好，叶修，你跟我一块下去吧，让他们见识见识星星的厉害。 他们以前也来踢过场子吗？我来了这么久也没有遇到过这种事儿。 去年好像来打过一场比赛，对吧，果果？ 嗯，以前我们最多也就组织着打打比赛。哼，他都输给我了。 踢馆嘛，这还是第一次。 这样啊，那这踢馆说不定有点什么特别的地方呢。 能有什么特别？ 试试就知道了。你待会儿先这样 啊， 然后你再让。 哦， 明白了吗？ 好好好好，没问题。 哎，你看 这 个，看 着 面熟。 是啊， 那个， 这好。 不知道， 这不红泰那马老板 本人带 的。他来干什么呀？ 哎，怎么了？怎么了？ 哎，这是要搞事儿啊！ 哎，这怎么回事啊？啊！你们星星的老陈，听说我亲自上门，怕他都不敢出来见人了。 是啊，我好怕。 哎呦，老陈你可算出来了，怎么？我这补妆呢，嗨，你说说，咱们这么熟了，何必搞这些没用的？哎，年过得好吗？转眼你可又老了一岁啊，三十好几的人了。哎，男朋友有没有啊？要不要哥帮你介绍？ 老马，这么久不见，你怎么还没点长进啊？年纪太大，记性这么差了，就这么两句台词，也不知道用了多少年了。真是没新意、啊。 今天啊，不就送新意来了吗？踢场子， 喜不喜欢呀？只要有人能把我带来的这两位高手都打败，我立刻走人。怎么样？敢不敢应战？ 立刻走人？这不好吧？ 啊？那你说，今天想来个什么赌约？ 上一次你输给我的是什么来着？哎呦，你输太多次，我都忘了。 去，哼，那么久的事儿，早就不记得了。 哦，那这样吧，就赌24个神之领域的账号卡，全职业各一个，怎么样？啊， 你要那么多账号卡做什么？ 怎么，没打就认输了？你怎么就知道账号卡一定是给我的？ 我是说，我要一堆账号卡有什么用啊？ 哦，那你也可以要其他的。 哎，算了，咱一个老爷们儿就不和你这女人太计较了。账号卡就账号卡。哎，那个兄弟们，一会儿陈老板要输给我24个账号卡，我反正是没用啊，得想办法送出去呀。那个有兴趣的可以一起去咱宏泰那边合计合计怎么送才好啊。 看来你很自信嘛。你说的高手就是你面前这两位是吧？ 不错，这可是我们宏泰网吧一等一的高手，一个神枪手，一个剑客。 行啊，哪位先来？就坐这儿吧。小楚，把电视线插上，让大家伙都看看。好，那咱星星有没有哪位客人有兴趣随便玩玩的？ 我来。房间号多少？ 2578。 行，马上到。 快！ 哎呦，高手啊！ 就差一等。 唐马，电视那么远。我怕你老人家看不清楚自己是怎么输的，不然我还是给你开台机器吧。 不用，我就站这儿看就行。 好，这老女人怎么一副有恃无恐的样子？她哪儿来这么大的自信，一定会赢的？ 荣耀！ 哎呦，我漂亮！嘿嘿，我们赢了！ 哎呦，老陈呐！你们星星网吧不是很多高手的吗？ 这怎么回事？都不见了。 陈老板，君莫笑呢？叫他来的话，这种货咱不是随便就打发了？ 靠！君莫笑是这网吧的？ 在哪儿呢？ 什么？ 大神呢？ 君莫笑是你这里的人？ 是啊。怎么，想认输了？ 君莫笑就君莫笑。我怕你啊！ 不过可惜了，今天君莫笑不在。但我这里也不是只有君莫笑这么一个高手啊。 你什么意思？ 哼，这不是来了？ 玩家脸风进入房间。 这谁啊？ 我这儿的人啊。 你说是就是啊，人在哪儿呢？ 我在这儿呢，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吧。